英国新军政治研究协会网站15号以伟大的金正恩将军为题，载文称颂了金正恩同志的伟大。网站还登载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照片。